啊，这个2024的总统大选啊，也关乎到台湾的主权、台湾的未来啊、尊严啊。金马公啊，这里有退伍的军方社团好几个，要号召500个黄埔军校的校友去中国参加黄埔建校99周年的活动。民进党的立委刘世芳说啊，加在台湾的这个啊将领，他们领退休俸的黄埔校友，你们要知道分寸啊！你们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啊，甚至中华民国的退役将领，你们千万不要当成中国统战的旗帜啊！哦，以公家大陆黄埔校友会加反独促统联军啊，过去跟统促党的张安乐啊，哦，一起出现在媒体画面，然后啊，这个 key 会被统战，为什么你们的团费这么低？林武宏交代不？是谁帮你们交代的？哦，来，我们来看 VCR。 就宪法的角度，退伍军人也是国民，有迁徙行动的自由。 国民党立委吴思怀搬出宪法，挺退役军官揪人参加对岸黄埔校庆，理直气壮。 啊，怎么讲？我们会尊重所有宪法的规定，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却呼吁啊，最好不要去。去参加他们的大会，好吧？台湾的上空还是有中共的飞机，这情何以堪呢？我们更应该啊，谨言慎行。 冯世宽再度呼吁，请退役军官深思。连国民党军系黄复兴党部主委纪凌莲都发出声明，只有极少数同学执意成行，个人以为其其不可。偏偏吴思怀认为此行充满情怀，甚至还可以反统战。 那我们的母校最早的位置就在广州的黄埔岛，不需要把它扩大成那么害怕中共的统战。我们有统战它的条件，官校的背心、帽子整体的展现对母校的一种情怀。 浅蓝背心、黑色帽子上面有陆军官校的国徽 logo， 是退役军官前往中国的服装。但黄埔军校就职的国徽意象只剩下在馆内展区一角。黄埔军校就职的学生如今都超过90岁。 这些黄复兴党部的退将们，哪一个在中国的黄埔军校营区里面受过训，在操场上面跑步，想要亲中，他们不需要找什么黄埔军校校庆的理由。 吴思怀当年就是用迁徙自由参加北京当局举办的中山黄埔两岸情论坛，留下经典听讯画面。但他本人毕业于凤山陆军官校，和对岸的黄埔已经毫无牵连。 余将军啊，你也是将军， 是 哦。那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为什么劝不住啊？ 因为齁，其实他抓到了退伍军人一个弱点。其实我相信回去的人，你要凑500个将军不可能。你会凑，他就是凑只要你念过军校、念过陆军官校的，他都把你列为邀请的贵宾。 是。 啊，从为什么500个，洪毅大哥你知道吗？ 为什么 东征北伐500支步枪。 哦。 所以说他就号召500人。 他廉洁了。 对，廉洁就是这是传统，这是正统。你们在台湾是因为被我们打败了去那边重新复校的。24期开始，我就是在凤山陆军官校训练毕业的啊。我是官校第79年班。 是。 我就是那边毕业的。我的学校在哪里？在凤山。我是讲黄埔现在是在高雄凤山的陆军官校。我们学校的后面一个黄埔山。那个黄埔山上面就写清楚，牺牲、团结、负责，就黄埔精神。那不是黄埔江山那个岛啦，不是啦。那个岛不是我们的学校。 是。 那现在那个黄埔校友会是怎么回事？当时齁，大陆沦陷之后，所有黄埔人都被破坏，都被迫害，不是关起来就逼你投降。你只要是告诉你我臣服于中国，臣服于中共，你就放出来，然后最后都丢到北韩战场去了。那么现在中国在1976年重新恢复了黄埔同学会，为什么？统战。 对。 他的经费哪里来？统战部给的。 哼。 他的人哪里来？统战部编的。 是。 所有的人都把那所有留在中国如果没有黄埔的学生，找黄埔的儿子，儿子没有找孙子。反正嘎得上一点点编的，你去他就招待你。我爷爷是黄埔2期的，我爷爷是黄埔3期的，又不是你。又不是你，你爷爷干什么？你念过黄埔吗？ 是。 而且最主要是我们这人回去干什么？回去这种就是被统战。因为这些人在台湾可能他升不到将军，升不到阶级高。 是。 所以去的时候受到跟将军一般的待遇，所以他就觉得很有尊荣。这就是统战。 是。 回来以后你看他不是只到广州黄埔哦。他好多地方都去。南京啊，武汉啊， 到处去走，到处去跑， 是 总共最后一天6月16在黄埔军校那个地方， 嗯哼， 回来以后我跟大家讲，这些人回来以后就会到处宣扬中国的好。 哦， 我曾经哈、遇过了一个去过中国回来的一个前期的学长，他跟我讲什么、你知道，他说北辰，我跟你讲，你看我们这个台北市房子旧成这样子，我看到就生气。我说啊，为什么呢？都跟不了啊。啊，我说然后呢，我到上海去，我告诉你，一个小区整个打掉，两年就全部盖新的，多有效率啊。啊，我说那里面的人怎么办？去哪里安置？要管他的，服从党的意志。 哇， 我说鲍学长，那这样好不好？把你家拆了，重新，我要跟他造反。我们这民主国家怎么可以拆我家？ 哇，讲得好。 对，这叫什么你知道？啊，只管别人的房子被拆叫活该啊。要拆到自己房子的时候变民主。那民主不是这样子的，民主是一视同仁。 是。 所有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都享受民主自由、被法律保护。那你到共产党里面就专制嘛，就不讲理。那可是他把这个不讲理变成效率。 是。 他把这个不讲理变成命令贯彻。他完全忘记了你正在享受台湾的民主自由。所以这些人回来以后就被统战。那我跟你讲说啊，在台湾军人受不到任何的尊重啦。你看你们年金也被砍，到处说你米虫。我们到中国去哦、哇，把我视为上宾啊，我只是个中校，去那边就不得了。哎、你是少将回去哦、跟你讲更不得了啊。 哦 哦，你真正享受到那个对军人的尊重，对军人的尊荣，你回去看看。我告诉你，我还真的有收到邀请啊。五年前。 五年前。 我就告诉他对不起，我说我是退伍将领，本人不能去大陆。所以很多人在骂，就说哎呀，你看你数典忘祖，你忘了你的根在黄埔。我只跟他们讲，中国这块土地一天不实施民主自由，实施共产主义，我说我终身不踏上大陆。这是一个军人的气魄。 他们邀请你就是他们的费用是怎么样？ 费用他没有谈，他说只要出机票了。 主要是机票， 要机票。 那吃跟住呢？ 那剩下吃跟住， 交通呢？ 那是黄埔的这个精神，亲爱精神啊！大家互相这个分摊，那谁分摊？没说他也没有说是中共分摊的，他反正有人帮你付，那你就是10000买机票，这就表示我们血浓于水，两岸黄埔情，大家是一家人。这不是统战，什么叫统战？ 是 这不是让你去赞同中国？什么叫赞同中国？所以我在那边呼吁，你真的回去了，你回来不用做人了，为什么？你就变成中共的同路人，你变成真正陆军官校的叛徒。对不起，所有现在枝干哥已为射击的这些广大的军人跑者。 方老师， 全世界没有一个学校叫做黄埔军校，中国也没有，它真正的名称，它1924年成立，那个时候的名称叫做陆军军官学校，那为什么中国用黄埔军校呢？因为我用了陆军军官的话，那表示我承认这个学校是一个国家设立的嘛，军官嘛，他有职衔在嘛， 是， 所以他用一个地名黄埔军校，把它变成地方化，避免他承认说，哎，我们有一个官方的一个，我们是一个国家还存在、在中华民国，他要避免，这是矮化哦， 是， 所以，但在那天的校庆，在高雄凤山是陆军军官学校校庆， 是， 中国在广东叫黄埔军校。校庆，这是完全不同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些500个人去啊，就自我矮化，你把陆军官校的这个名字给弄掉了，甘愿去用中国的黄埔军校，自我矮化，蒋介石会从慈湖跑出来，他会非常生气， 是 为什么？因为1924年成立的时候，那时候孙中山成立了，他当时没有经费，靠谁？靠俄国，叫联俄融共，所以那时候陆军官校的政治部主任是谁？是周恩来。可是隔年孙中山死了，去世了，蒋介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清党，把国民党里面的共产党人全部赶掉，把这个陆军官校里面的共产党的这个人也全部赶掉。所以自此之后，没有共产党人在念陆官， 是 陆官就全然是国民党的。结果你今天竟然要跑去中共投靠，去跟中共在一起庆祝黄埔军校，蒋介石生不生气？而且现在去了这500个人，没有一个人是在中国当时念所谓的黄埔军校，没有，全部都在台湾凤山。你何必舍本逐末呢？ 是， 你是这个招牌的真正拥有者哦。 嗯， 你把这个招牌不要了，砸掉，去用一个中国的招牌。 对，他照理说要纪念，也是去高雄的凤山。 当然啦、 啊，他只能去高雄， 他只能去高雄的凤山， 那是我们唯一的学校。 中国那个是一个山寨版，是一个假货。 是 你跑去。那个跑去用假货抛弃真货，这不是逻辑错乱吗？ 对， 所以我必须要讲，朱立伦你应该要出来讲话。 是， 4年前啊，这个韩国瑜跑进了香港的中联办，大家记得吧？ 嗯， 台湾第一个政治人物去了澳门的中联办，后来为什么被大家批评？香港人在反送中，香港的年轻人在抗争，被打压，你跑上去帮中国唱和， 是 啊。这一次同样的，四年后跑去黄埔军校帮中国擦脂抹粉。我跟你讲，你国民党的选举也会因为这样而受到严重的冲击跟影响。 范老师，稍待这个。就是说，那他看起来是挡不住啊， 嗯， 他们还是要去， 对， 哦，那要去中国，因为如果是统战的话，中国会怎么利用这群人？ 当然是要扩大的这个宣传啊， 嗯， 你看原来高雄的陆军军官学校是山寨版嘛， 嗯， 我们这才是正宗啊， 是， 连500个从凤山毕业的陆官的校友都认祖归宗， 嗯， 认为我们才是真正的发源地， 是， 那表示他是正统嘛， 嗯哼， 就像他一直在宣称，哎。8年抗战是我共产党打的， 是。 结果他办了一个大的阅兵，50周年阅兵，谁去坐上面？ 嗯， 连战 是。 你国民党的前主席、中华民国前总统，你帮共产党背书。 嗯， 8年抗战本来是国军的功劳，哎，现在连国民党要放弃啦。 嗯， 那当然，习近平就说我有历史的正当性、正统性嘛。 哦， 他当然会用这个方式来大量的去消费这500个去的这个国军的干部嘛。 嗯， 所以我真的觉得不要。自取其辱， 嗯， 别人要侮辱你已经是很过分了， 嗯， 你自己来侮辱自己， 是 自己把自己的招牌给砸了， 嗯， 把陆军官校的招牌给砸了，去用什么黄埔军校不伦不类的， 嗯， 山寨版，我觉得这是国军的悲哀跟可耻。 来，王伟， 第一个，国军99.9%会看不起这些人，我不相信有太多将领会去， 嗯哼， 但现在黄一大哥问了一个好问题，去了中共会怎么做？ 嗯， 我告诉你，讲直接一点，中国会告诉台湾的军人。不要效忠台湾民选的政府， 嗯， 要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叫捍卫中国， 嗯嗯嗯， 现在就已经有这样干了啊。我们先讲道理哈，我把中国的军校列表给各位看一下， 嗯， 中国的军校哈，总共有37所， 哎， 2所是直属习近平为军委会主席的中央军委会直属学校， 嗯， 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学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科技大学，这个是直属中共中央军委会， 嗯， 属于党的哦。 是， 然后下面呢，这两个以外呢，下面还有35个叫做各单兵种军事学校， 嗯哼， 另外再加7所公安武警学校， 嗯， 号称的军事院校，总共44所。我告诉你，没有一所叫做黄埔， 嗯哼， 没有一所在广东这个地方，也就是今天。如果有中国的黄埔军校， 嗯， 台湾的黄埔军校的校友，大家要办个联欢的话，我们再来讲道理。中国根本没有黄埔，一个都没有。 嗯， 中国培养的军人没有黄埔军校的，魏凤和不是这个系统的， 嗯， 他们的军委会副主席不是这个系统的，没有，通通没有。那通通没有，你台湾这些领着台湾纳税人的退俸的所谓的黄埔军人，跑去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他共同庆祝黄埔军校99年或100年， 嗯， 你跟谁庆祝啊？ 是 你在庆祝黄埔被中共灭校吗？ 嗯， 然后呢，冯世宽讲得好啊，冯世宽说的是，现在哈，在中国那边，当年历经剿匪，注意看到冯世宽讲剿匪， 嗯。 中国国民党的黄复兴党部的纪凌连今天发了一个公开信，是叫他不要去。 嗯， 他不要去，里面还讲要推翻台湾的什么民进党政权民选的，哦， 嗯， 什么推翻，以推翻民选的民进党政府为胡地，他用的是胡地，就标地的意思。 嗯， 但是他叫他不要去，先煽动对台湾民选政府的仇恨。哎，蓝绿哈，哦，政党轮替很自然，民主时代。 嗯， 纪凌连的信是煽动对台湾的仇恨。叫大家不要去，一直说忍着啦，去会败票，先把民进党推翻再说。 嗯嗯嗯。 而纪凌连的信里面讲东征北伐抗日，就是没有剿匪。 以前不是讲剿匪吗？ 没有讲剿匪哦， 嗯， 他不敢得罪中国共产党。 好， 冯世宽，我佩服这个叫上将，空军上将冯世宽，他讲的是，他那个出口就把他省下来了。什么？去剿匪？当年的剿匪到台湾来， 嗯， 在中国不是战死的，就剩下投降的，办什么孝敬啊？ 嗯。 冯世宽讲的，啊， 是 在那边除了战死的就是投降的， 嗯哼， 办什么孝敬？然后在中国的黄埔根本没有设校，没有培养军人。那好啦，那台湾的我们陆军官校的毕业生要去那边跟他庆祝黄埔，你没有对象可以啊， 嗯哼， 所以 中国后来恢复的叫黄埔校友会， 是 附设在中国统战部向下，是设在中国统战部向下。所以今天呢、台湾有些人要去，我们本来是行动的自由，但是我要提醒一个法律，2019年7月3号、坦白讲这个法律就为了吴思怀那些去听习近平听训人修法的、2019年7月3号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法、高阶官员行政院的官员或者像我们这种民意代表接触到机敏资料的以及重要的将领、如果去参加中国党政军相关活动最重可以剥夺所有退休俸、所以我要提醒这边要去的人法律已经有修改了。 OK， 当你去参加中，这一定中国党政军办的，因为中国没有黄埔军校，一定是党政军办的，最重得剥夺所有的退休给予。 我解释一下，那个叫做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因为它创立于黄埔区嘛，所以叫做黄埔军校，大家称它为黄埔军校，但是确实是有那个学校啦。 是， 那我觉得我们也不能抹杀那个学校曾经对我们的贡献、因为它那时候毕竟也是死伤很惨重啊，抗日啊，甚至剿匪。 那个学校是凤山啊。 那凤山是台湾嘛、但是为什么国民党包括近年我们黄埔县的主委都说不要去、不要去原因是你很摆明知道他要统战你嘛、然后花那么便宜的钱请你过去，那你拿人家好处势必要帮他说点话，或者是要他要对你传递什么认知作战事情，那回到台湾来是会帮忙宣传、所以在这个时候去是我觉得是确实是非常敏感的嘛、所以包括我们也都你看，我们的主委都说不要去，所以大家不用一直操作。像方老师在讲说，跟国民党又扯到我们，我就觉得不用操作这个事情啦、 我觉得如果国民党要切割这个，也非常非常难的、我讲一句话就好，美国在美国国会有一个委员会叫美中经济暨安全检讨委员会，它是一个宏观全面性去了解说中国对于各国的一个渗透任务到底在做什么事情。他其中有一个研究员叫 John Dodson， 就直接提出说为什么会有黄埔这方面黄埔校友这方面的一个交流，就是因为马政府当时2009年开始到马政府完全没有去阻止他，而且甚至于让这件事情持续的发生，而且重点是什么，还变相的鼓励这样子的一些交流发生，所以才会慢慢演变成说今天我们每一年都会看到类似这样的情形持续的发生，因为大家把它当常态了。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是2013年这不是美国，这是英国的诺丁汉大学就出版了一篇文章，说台湾的退役的将领是中国的金库。为什么会说他是金库呢？简单说两个宣传价值，一个宣传价值刚刚其实王委员提到就是文宣价值，里面所有中华民国的这些将领全部都给我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排站、全部一起来跟我宣称说中国要统一等等，甚至于要推翻台湾的民选政府，所以这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就是情资的层面，这是这篇英国诺丁汉大学所出版的文章哦。黄埔的这个校友会呢，基本上呢就是一个来自于这个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就是中共的这个统战部的附属机构，而且甚至还撒到什么网站上还查得到，你去中国统战部网站还查得到这个黄埔校友会而且更夸张是什么呢？你去查这个英国的研究员英国这个机关所聘用的这研究员，直接去查说这个黄埔校友会所应用的电话号码，将跟什么一样，你知道吗？跟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电话号码是完全一样的， 好可怕， 超可怕。所以我就说。这个不是只有一个文宣价值，这还是有一个情资价值所在。 基本上其实现在最应该生气的应该是国民党。我们不必要替国民党这么生气，因为这些我们就看不起他。但是原因是什么？刚刚你讲说什么？没有他们黄埔军校，连这个现在的这个在广州的那个黄埔军校，他个盖的那个房子也是统战部盖的。 拆掉重盖的。 拆掉是在1960年代以后文革之后统战部重新盖起来了，所以那个黄埔也不在，里面没有一砖一瓦，是当年这些91岁以上的人，他们可能在大陆是读过黄埔，91岁以上的人没有他们见过了，都是共产党重盖的。那重盖这个心态是什么呢？这叫天朝的羞辱炫耀心态。你说是统战，他其实在对内一个炫耀是什么？国民党被我们打败的，国民党被我们砍掉的，然后其实他在炫耀就是我是天朝，你是败的，就像那个李世民一样，李世民有个秦王破阵乐，那些败的投降给他的人，每次李世民高兴的时候，就像他们在出来表演一下。中国共产党弄黄埔军校，弄这个是什么？国民党是被我打败的，国民党是被我赶过去的。然后刚刚你讲到那个当年的时候，苏联当时派了一个人叫包罗定，包罗定就是顾问， 那个顾问里面看到当时的国民党讲了一句名言，但见国民党人，不见国民党魂。 是， 现在这些人也是那句话，当见自称黄埔军人，没有黄埔军魂。 那个创华兄，我问你啊，多个队伍退伍军方社团号召500个黄埔军校校友，这是谁邀的啊？ 黄埔军校同学会， 同学会就 是我刚刚不是中国那边 中国邀的， 就是那个校友黄埔军校同学会， 就是这个统战部， 统战部下面设了一个这个，所以他们也盖了这个房子。 然后、就是、统战部邀的呢？ 那是统战部邀的啊。 对 啊，这样不是在统战， 就是来训说你们是被打败的，然后他们自甘去被打败。 对， 是 我强调一下哈、哦，这个事情不是今天才开始，最严重的一次，大家回忆一下，2016年。的11月10号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有一票退将坐进人民大会堂，大家记不记得？然后拍得好清楚，我们一票退役的将领排排坐听习近平讲话，那就是2016年11月10号，那是什么理由？那叫做中山黄埔两岸情，就是这样去的。所以说2016年这个就已经开始在发酵，可以号召这么多退将，所以他们有自信了，说诶2016年就可以，等到黄埔建军，其实他是要搞100年，其实目的不是今年，今年只是热身，99年只是热身，我要号召500个，不是退将，你只要念过陆军官校的都可以，管你什么阶级，退学的也行啊。我告诉大家，在中华民国的组织里面有三军官校的同学会，就是没有黄埔军校同学会，那个黄埔军校同学会跟大家连结的，那就是中国国台办统战部门下面的附属组织啊，所有的经费、所有的人、所有的建设都是来自统战经费。所以说冯世凡这么生气，说不要去，不要去，去的就是背叛我们的校训。 我帮你补一句话，我帮你补一句话。郝柏村在他的八年参谋长日记里面讲了，所谓的黄埔同学会，可笑可耻。因为这是连你们郝柏村的脑袋都变清楚，而且可笑可耻。 这个是当初的文件哈，民国十二年啊，当时五月二号，孙文哈特任蒋中正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军官学，陆军军官学校哦。所以黄埔军校根本就是一个别名或外号而已啦。所以我认为啊，吴世怀，你们就算要去，你们要搞清楚，就是要证明陆军军官学校，不要自我矮化，不要自我贬低。我觉得今天啊，同样在今年的6月16号，只有高雄这一场才是正式正宗的。所以你们舍弃正宗，跑去一个山寨，我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啦。 来，那范老师，对不起，我请教你啊。一团是6月15号要出发，这个是8天七夜，从松山机场跟桃园机场出发，好、哦，那有些是从金门机场出发，从金门机场出发的是5天4夜，公被排队去参访北京、南京、重庆、成都、长沙、武汉、昆明、上海、杭州等城市，经小三通的团费最高15000，换句话，最高15000的意思就是有可能更小嘛。那里面有包含这个中国内陆的机票还有高铁票。如果你是坐飞机的，5天4夜团费是20000块，从台湾先飞厦门再到广州参加纪念大会。我问你啊，这种费用怎么参访那么多城市啊？ 以目前齁，因为现在疫情刚结束齁，机票价很贵啊，连20000块是连机票都不够。 对。 所以就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就是，而且你看他这么多国内的中国内部的行程，还到什么昆明、上海、重庆、成都、 长沙、武汉、昆明、上海。 所以说啊，起码我认为一个人的最现以现在来讲啊，最起码的成本大概要7万到8万。可是他现在只这样，只要2万块。其他5万块呢，就全部中国招待嘛。 是。 所以我觉得这完全就是一个我所谓的政治统战团。那我真的劝哈，我也不想，如果这些人真的有拿我们的退休俸，我们的民脂民膏，让你们到对岸去这样被统战，对台湾民众来讲是情何以堪？ 这个回答过我讲一下哈。2019年的7月份完成三读的修法，就是因为吴思怀那一整排坐在人民大会堂听习近平听训。中华人民共和国消灭中华民国的所谓的国歌，下面立正起立，所以修了那个法。如果他们去参加这样的党政军活动，退休俸是会被剥夺的。然后呢，对于将领跟政务官要去中国的管制年限不仅延长，还要报审。好，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我们身为一个民主国家，依法来处理。现在是有一群人要冒着黄埔军校的名去配合中共来玩统战， 中国没有黄埔，他要陪他演这出戏。我倒觉得国民党啊，与其他们澄清这跟我没关系怎么样，倒不如直接公开谴责这个事情。嗯嗯嗯，这才是明确。我纪凌年发那封信，不要去，不要去，我们现在以推翻民进党为务。嗯。这什么信啊？ 所以纪凌年的意思是说，推翻了民进党政府以后再去， 以后再说，以后再说。他那个信很明白，就以后再说。里面连剿匪两个字都不敢写。嗯，所以我就觉得国民党那个是你们过去拥有的历史，你可以公开谴责说中国不要再假冒这个事情，不要再办这个活动，谴责他嘛。 好， 你谴责他 剽窃了黄埔，你们发声明。 中国那边还看你看得起？ 国民党立委吴思崴，这是不分区，这曾经是中将嘛。嗯。他说解放军没有三军官校，黄埔军校旧址在中华民国拨迁来台后就摆在原地变成历史文物馆，共匪没有什么好庆祝黄埔校庆的，也没有什么必要用此方式来做统战。站在政府国防部退伍会的立场，当然不希望给两岸增加敏感的问题，但不是什么事都要冠上统战两个字嘛，我们民主自由法治都比对岸好，有什么好怕中共统战的啦。王委员，这都不是统战嘛，你怕啥嘛？ 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是该不该做的问题。怎么会没有是非到这么程度？但我要讲了，吴思怀鼓励大家放心去，其来有自嘛。哦，他跑去跟一群失去武德的军人，我坦白讲了，军人值得尊敬，军人被损害名誉是这种人啊。跑去坐在人民大会堂之后，回来中国国民党还颁牌一个不分区立委给他做，他当然鼓励大家放心去啊。但你真以为眼睛闭起来统战就不在了，中共威胁台湾就不在了？我今天我家那边的那个一连队的机场的战斗机还在起飞，中国骚扰我们 ADIZ 就不在了？没有，那些都在。所以吴思怀以其说啊，不要怕，这个不是怕不怕问题，你应该公开谴责中国说，对，这是假的，大家都不要去，让他漏气，那我给你掌声鼓励。 是，没有，吴思怀是叫大家不要去呢，他是说建议大家考虑对整体环境影响不要去。 他后来他说不用怕，不要冠上统战， 这两 放心。 两件事情，他说这个事情时机敏感，请大家不要去。然后第二个，刚刚我也看到他骂对岸是共匪啊，表示他也是有那种对抗对岸的那种情怀啊。第三，他来说呢，即便是恐战，大家也不用怕嘛，我们以我们的民主自由的这种心胸然后去影响他们的。他的讲法是这样。那你说最后一句话你认不认同另外一回事，可是他并没有在这个事情上面鼓励那些人去哦。而且这个刚刚侯大哥你也把那个价码拿出来嘛，就是这么便宜可以去那么多地方玩，势必中间一定会有人补助嘛。那这中间就有补助，那就是很容易被统战嘛，所以我们绝对没有鼓励人家去。 那我们再看啊，因为啊，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势对台湾来讲越加的紧张了啊。那无党籍的立委高金素梅在今天在立法院院会总质询的时候质疑，美国国务院公布台湾学人计划啊，但是呢，以前啊，美国推动乌克兰学人计划，所以导致战争。 是。 他强调政府官员应该对美国挺直腰杆，还要对中国释出善意，创造两岸和平。这个事情啊，马上引起行政院长陈建仁罕见动怒回呛，难道要做投降者吗？陈建仁说，我的腰杆是挺直的，为了捍卫台湾，不要在那边讲以美论，大家是不会相信的。这就恐怖的是台湾现在有人在推动以美论，为什么美国推台湾学人计划会引来战争呢？来，我们来看一下。 挺起你们的腰杆，然后 我的腰杆是挺直的，为了捍卫台湾，不要在那边讲以美论， 所以中华民国 大家不会相信。 质询台上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炮火猛烈，而行政院长陈建仁也不忍了，收起一开始的笑脸，当场反击。 莱猪也进口了，我们不要的弹药他们也塞给我们了，然后现在我们更需 要 不是备战，所以我们更不需要 备战。 两人唇枪舌战，而导火线正是美国国务院去年底公布的台湾学人计划，规划派美方官员来台湾的公司部门短期交流，未来我方也可能派遣官员到美国交流，却被高金素梅质疑是践踏主权。 是谁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美国不断的告诉我们挑衅 中国，我们不愿意在独裁威权统治的一个国家的威胁下去投降。讲了半天 也只不过是以美论的想法而已。 尽管陈建仁板着脸双手一摊，连讲两次台湾最大威胁不是美国而是中国，但高金素梅依旧不罢休。 我也看到了乌克兰， 所以乌克兰要投降 吗？ 你希望俄罗斯去入侵 这样子的一个美国， 让乌克兰投降吗？ 陈建仁也强调，现在是台湾新增了两岸往来新航点，但中国却不愿善意沟通。 中国没有好的回应，要延续， 还继续对台湾文攻武吓。 身为一个民意代表，2300万人民 交流吗？ 美方从有台法案到军售案都大力协助台湾，却还是被有心人士刻意操弄以美论，也难怪陈建仁会在国会殿堂罕见动怒，不当好好先生了。 高金素梅给人一公，美国跟日本曾经有曼斯菲尔德学人计划，让美国联邦官员登堂入室，全面掌控日本。美国也曾经推动乌克兰学人计划，派官员军官到乌克兰去，八年之后就俄乌战争爆发了，导致乌克兰陷入战争泥沼当中。高金素梅说，这段时间看起来包括进口莱猪、搬走台积电、延长兵役、推销军火，甚至鼓吹战争，台湾老百姓被美国惹得鸡犬不宁。推动台湾学人计划是嫌控制台湾政府还不够吗？好、哦，然后会惹来战争。请教一下王委员，你敢听嘞？ 他脑袋里面装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心没有在台湾。第一个哈，若按他逻辑，因为美国有乌克兰学人计划，所以乌克兰被打，台湾如果有学人计划也会被打，这哪一国逻辑？那我可以讲，因为美国有吃汉堡，所以乌克兰也吃汉堡，所以他被打吗？这是第一个是逻辑错乱。第二个，所谓的学人计划，大家弄清楚，我们台湾这套学人计划其实是引进日本这个东西，是让美国的，我们现在交流都是民选的国会议员、民选的官员的交流，是政治人物交流。美国是说，哎，台湾跟美国应该可以更好，就仿照日本，让一般的常任文官、公务员在年轻的时候就可以互相交流，来台湾学一年的中文。然后呢，跟我们的非机敏性的机构交流，经济事务啦、医疗事务来进行交流，增加台湾文官跟美文文官互相的认识。 是， 日本也有这个啊？难道日本会因为这样引发战争吗？第二个，他一直讲说乌克兰啊，这个就因为这样所以引发战争，是俄罗斯打乌克兰呢、是俄罗斯打乌克兰，现在怪乌克兰有一个学人计划所以被打。这什么逻辑？难道？飞弹瞄准台湾，解放军不放弃武力犯台，解放军对台军演，中国解放军骚扰台湾 ADIZ 海峡中线，中国的这一个在南海岛礁人造岛礁军事化，中国网络攻击台湾，中国呢阻挡台湾参加国际组织，中国阻挠台湾军购，中国骚扰印度边界，中国骚扰韩国的防空识别区，中国骚扰日本的防空识别区，这些东西都是邪恶的美国指挥解放军干的吗？不是嘛？所以他讲的说，从美国的一而再、再而三挑衅中国，才是不安的因子。我真的不晓得这样的国会议员，脑袋的逻辑、国际的常识以及心。心放在哪里？ 我要讲一下这个跟日本的学人计划，因为过去其实我也参与到这个，是我在美处的时候，大家整个团队也共同来推动。为什么？我其实当时去见了这些从这个学人计划毕业的一些人，他们其实毕业，他们是说他们会去日本，大概会先进行语言学习，进行一年，然后再去日本政府农业部门啊、科技部门等等等，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工作经验，有大概历经一年的一个时间，然后之后再回美国。所以我说，你去把这些人去恶名化，说他们在操控日本政府。问你，一个四十几岁的一个科学家，要怎么去操控政府？每年就是五个人到十个人，要怎么去操控日本政府？所以我就说，这些人为什么最可恶？说实在，你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立场，这个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能建立在错误的资讯之上。所以我必须强调，日本这个也从1994年还1996年就开始了，行之多年，是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计划，而且重点不是让这些日本政府部门更有美，是让美国的政府部门更有日。 是，我最近看一本书是黎窝腾写的，其实那书很厚，他就写为什么会爆发俄乌战争啊？好，到目前我看到的结论是什么你知道吗？第一个结论就是说，乌克兰啊，好啊、这个他把自己的武器拿掉了啦， 核武器解除了， 他本来是核子大国啦，世界第三名啊，因为已经是属于苏联嘛， 苏联， 他把核子武器拿掉了，因为要维护核子武器很花钱、 太贵了， 他自己也觉得他没有钱啊、再来 啊，当时强权有答应借款给他了。第二个事情是他也可以做航空母舰哦，嗯，但是他也把它拿掉了，为什么？那瓦良格号就不是就卖给了中国吗？ 对，辽宁号就他的。 是第三个啊，他的陆军本来当兵当两年啊，海军当兵当三年啊，他都把它降为一年了，好，因为他觉得国家好像没什么问题啦，这样子啊、哦，然后呢啊、后来啊，他又改成募兵制哦，连征兵也没喽，他是因为爆发战争以后才又改为征兵制， 发现克里米亚之后， 克里米亚之后，对，好、哦，他去跟国际强权喝签什么呢？签一个叫布达佩斯协定啊，好、哦，就是强权保障你安全啊。这个武建金某 怕雷啊？ 为什么？这第一个就是你把自己武器拿掉。嗯。第二个事情是什么？他说这国家太年轻了，才三十岁嘛。嗯。他没有想到认同竟然是战争的引爆点了、啊。认同，他说来对啊，他们的那个乌克兰的东南边啊，第一个住了很多俄国人、啊。嗯。第二个住了很多乌克兰籍俄裔的人啊。第三个是完全讲俄语的人啊，好、哦，完全不讲乌克兰语。他说这些啊、亲莫斯科的，他们就讲这个普丁就说你欺负他，我要保护他们啊、哦，所以发动入侵要保护他们是个名义。所以认同跟把武器拿掉，这个才是爆发战争的根源啦、啊，这不是什么学人计划啦。那来方老师。 这个高金素梅啊，是他大学是在中国念的，中央民族大学， 好、 啊，也算是这个我觉得没想到这个学校的毕业生的素质啊，嗯，是让我感到非常讶异哈，逻辑完全不通了、啊、哈。 是， 如果有乌克兰人计划，那乌克兰就被侵略的话，我不晓得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嗯，但是我今天看到陈建仁，他很少生气啊，你看他今天在立法院，他慷慨陈词，嗯，他绝不示弱，他对于高金这种没有逻辑的提问。这种自我矮化的以美论，他是嗤之以鼻，直接跟你呛、嗯。我觉得这展现出他的一个高度，嗯，还有他的一个他的立场。我觉得要给他一个掌声，嗯。对于高金素梅这种奇怪的言论， 你干嘛陈建仁做我连好欺负了？ 没有啦，嗯，我觉得他就是觉得欺负嘛，你菜鸟嘛，你以前对不对？你没有被质询过嘛？嗯、我觉得比你高声量啊，我来压制你。想不到，哎，陈建仁不是好惹的、啊，嗯，我该讲话，我该义正言辞，我就义正言辞嘛，所以我真的觉得啦，就是说我们今天台湾最麻烦的就是刚才侯勋哥讲的、嗯、内部的人在唱和对岸。嗯，你会看哦，今天如果连我们的国会议员都怀疑美国，那这样的话我请问一下，我中国可以拿来这个对大内宣啊。嗯，你看台湾的国会议员选出来的哦， 对， 都是这样以美，都是这样反美，都是这样亲中。所以我不要讲，你看这个这两天南韩跟这个美国要进行所谓的大的一个军事演习，嗯，结果呢，金正恩就发射导弹，对不对？发射这个巡弋导弹，嗯，我问你，南韩的反对党，我们有没有说，哎呀，我们就不要演习了，我们他叫自由护盾，这个演习每年举行的，嗯哼，我们就不要演习，我们不要招惹金正恩嘛，我们干嘛演习？把美军撤出去嘛，我们跟对岸跟这个平壤和解嘛，嗯。我必须要讲，南韩的威胁是比我们更严重，因为他们就土地相连了、啊嗯嗯嗯。他那个飞弹只要一偏，就打到首尔了。可是韩国人没有弃美论、嗯，没有以美论，没有反美论，所以我觉得南韩国家还是坚定的支持他们的军队跟美军进行相关的军演。 是、嗯， 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台湾最麻烦的地方是在内部。 是好，那么啊、事实上啊，国际上对台湾其实是啊、非常重视的。好、哦。英国啊，外交大臣公布了国会新版的啊、这个外交国防安全政策报告，嗯，啊，首度提及中国对台湾所构成的威胁。你知道英国现在要启动小型旗舰计划，有20个公务员要到台湾接受沉浸式深度华语课程，另外170个公务员要参与这项华语学习旗舰计划，你从来没有想过吧？ 那个就是学人计划 哦，那就是学人计划， 那个也是学人计划哦。 那按照金素梅，应该搞不好就认为会引发战争哦。 英国这个会引发战争哦， 好 危险哦。 好，那另外是英路透社说，英国去光去年就批准 卖给台湾潜舰零件跟技术金额达63亿的这个新高啊、哦。那现在为什么英国这么重视台湾啊、哦？包括美国，包括欧洲。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来先休息一下。啊，按照路透社说，英国政府出口许可的数据是啊，去年前九个月他们就批准售给台湾潜舰相关零件跟技术，价值高达63亿台币，是过去六年的总额还要多啊。英国政府的发言人说，我们认为台湾问题是一个应该由台海两岸人民透过建设性对话和平解决的问题，而且是在不动用武力胁迫威吓的情况下。然后英国的国会议员跟两名官员前官员说，英方扩大批售台湾潜舰零件跟技术，反映英国越来越愿意支持台湾。好，请教一下翁委员，为什么？ 我在去年底分别接待了英国的外交委员会的主席那一团。事实上，他这个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到的那个礼拜的前一周，他们的国防委员会的召委主席也来到台湾。英国是内阁制国家哦，所以他在这个国会里面当主席的就是执政党的多数。来到台湾，那刚才鸿怡大哥念的那一些，其实代表一件事情，就是英国采取的就是反对中国武力改变台海现状的立场，而且不只是立场，他愿意出力，帮你。所以英国曾经派他们的最新的航母来到我们附近啊， 是 也派他的核子动力潜艇在附近啊。至于刚才揭露的我们潜舰国造部分啊，我们今年九月份，我们台湾第一艘自制的高性能潜舰，会下水 是。 我自己眼睛看到的是，我可以相信，确信九月份你们大家都会看到这一艘潜舰。那潜舰最难的就是一些核心的装备跟技术。为什么技术重要？因为我们从来没有造过潜舰。你连那个潜舰的图要怎么画，什么东西舱位要放哪里，什么东西要放哪里，没有人告诉你，你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弄出来。最后潜舰造好还要测评，你怎么去检验这艘潜舰好不好？你需要有经验的国家来帮你。所以我去看了我们所有需要这些红区重要装备，都在台湾， 是， 也就是把它组合好，就有一艘不错的潜舰。而这个造舰过程当中，许多国家自由民主国家都认为台湾应该要有能力保护自己，因为潜舰是战略性的非常重要的武器。 是， 潜舰一离港哈，你想要两栖登陆舰离开你的海港，你得要加注意啊。那这造舰过程当中，英国有没有帮助？我没办法说有或多少，但是英国是全世界很重要造潜舰的国家，他如果愿意帮助台湾的话，对我们来讲应该是占着非常关键性的因素，但有没有我不知道。 好，我们再看美国，美国的国防部副部长叫希克斯啊、哦，希克斯啊，跟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副主席叫葛瑞蒂，其实等同副参谋总长啊、哦，在五角大厦召开联合记者会。会中啊，这个希克斯她是位女士哦，希克斯点名中国、俄罗斯、北韩跟伊朗是全球性恐怖组织等多项挑战，表示这是历史上最符合，因为美国编了 25.6 兆台币的国防预算。他说这是历史上最符合战略的预算，并且特别点名中国，表示希望这次的国防预算能打造全世界上最致命、最具韧性、最敏捷也最能积极回应的联合作战部队，让中国考虑进行侵略的风险的时候，希望从今天到2049年这样够多久哈，还有26年嘛，对不对？希望从今天到2049年甚至之后2049年之后的每一天都会持续得出今天不适合的结论。什么叫做今日不适合？就今日不适合打台湾。这样子。我想请教，再请教宜翔，谁在保护台湾啊？为什么会有以美论啊？ 所以我就说，美国其实现在整体的一个国内的氛围是，其实是要减少他们的这个整体的联邦政府的预算，因为现在联邦政府的预算，它的这个它现在已经达到一个美国自己人民觉得是没有办法去负荷 的一个数字了。嗯，但是至于说国防这一块，其实这个无论是共和党、民主党，大家是一致认为是一毛钱都不能删。嗯，此外呢还要继续加。所以今年他们这个白宫现在提出了2024年的预算书，总共其实刚洪毅大哥也提到25.6兆台币、嗯，其实整个我们台湾整个中央政府在十倍的预算了。 对， 光他们国防预算，他觉得我们整个中央预算的十倍以上了哈。嗯，那其实最主要，他其实希望可以投资的项目包括什么？包括中程到远程的飞弹，其实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家知道说，美国如果真的要去协防台湾的话，其实一定要靠着，就是说他在第一岛链的相关的一些军事设施。 是， 那毕竟美国没有在台湾驻军嘛，对不对？嗯，所以需要的、仰赖的就是中长期的一个飞弹，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就是空军，因为他现在看到的就是中国已经在发展第五代的一个空军势力了，所以今天他包括 F-35， 他过去其实已经认为说这太贵了，买不起了。嗯，在明年的预算，他们说要新买83架 F-35。再来还有什么？就是所谓的新兴的科技的武器。嗯，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到整体的预算哦，大概抓有1/5左右，全部都是投放在研发上面。嗯，因为他们认为说下一阶段的武器绝对不能输中国，而中国的军事预算也不断在提升嘛，对不对？嗯，所以美国非常重视新时代的这所谓的科技。可是我还是要回到英国这一块。嗯，因为很多国民党人就认为说这个是美中之间的一个抗争，台湾是一个棋子卡在中间，很可怜很可怜。嗯，我们没有自主权。但是我就要回到英国讲到这一点，因为英国我要说他这份报告的名称是外交国防安全的一个政策报告。嗯，为什么他会把这三个领域全部包括在内？就是他认为说要因应英国的挑战，其实不是只有外交领域，不是只有国防领域，嗯，是全部都要综合起来来共同来因应。所以他提到说现在中国是一个划时代的挑战，过去英国从来没有用过这么强硬的字句。 第一次提到台湾这样子。 嗯，他先提到中国划时代的挑战，再来他也是第一次提到中国，因为他上一次进行这个整体的一个检讨报告是两年前的。两年前其实他对中国的立场已经开始改变了，但对台湾的还没有。这两年之后呢 ,2023 年就这个月他提出的一个报告，他就说英国必须要持续的支持台海的一个稳定的现况，嗯，一定要遏止任何一方片面去改变这样子的现况，指的当然就是中国。嗯，那所以英国在做的非常非常具体的作为包括什么呢？包括第一点，他跟澳洲跟美国在成立一个三角的合作的窗口。嗯，所以包括这个要研发核能的潜舰提供给澳洲。为什么要提供给澳洲核能的潜舰呢？嗯，就是因为要抵抗中国，很简单，就是因为因应中国。第二个呢，他强化跟日本的合作，包括像那个日本来共同研发第六时代的一个战机，所以我们现在是 F-16 这个 V 是 4.5 嘛，对不对？嗯，他们已经讨论到第六代、 哦， 第六代的一个战机。再来呢，他也提升英国跟法国在印太区的整体的部署跟合作。嗯，那所以为什么我还是要回到英国强调呢？因为这个就是足以证明，这个完全不是像国民党或泛蓝人士一直提到说我们台湾是一个棋子，是美中的大局等等等等，我们没有自主权。嗯，其实完全不是，是世界已经醒来了，所有的民主国家都共同认为今天来自中国就是最大的威胁。 嗯，好，那另外是中科院啊，嗯，很少在邀记者的2022年11月15号的新闻，嗯，邀访媒体参访建翔系统，强调这款反辐射无人机啊，这个大陆沿海岸上跟共建啊，这个射程高达1000公里，嗯，顿时只要是啊射程内所有的共建开启雷达都会成为目标啊。那啊，这个我们的建翔无人机啊，啊，到底它的这个性能怎么样？来，我们来看一下。 从发射筒中直接弹射升空，这就俗称台版弹簧刀。中科院研发的巡飞弹无人机首度公开亮相。中科院研发的台版弹簧刀又称为巡飞弹无人机，它不仅可以由单兵进行攻击，甚至它还可以装进袋子里，由单兵来进行任务，单兵就能带着走。巡飞弹无人机重量大约2.5公斤，搭配监控系统，一个人就能轻易操作，航程10公里，锁定敌军目标进行攻击。 而它所携带的高爆弹头呢，有具有感炸的功能，主要用于攻击高威胁与高价值的人身目标。相较于弹簧刀300，具有更大的弹药量。 中科院公布无人机大军最新款的还有这一架红雀三侦察无人机。中科院的红雀三无人机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前方多了这两个螺旋桨，不仅可以直接制空，而且呢螺旋桨还会往前倾来采取高速飞行。它的原理就跟美国的 V22 鱼鹰直升机非常类似，就像直升机一样可以制空飞行，前方设计倾斜旋翼，无论是原地升空还是快速飞行都难不倒。军用无人机中科院独当一面，担任无人机 国家队领头羊，从小型单兵无人机到大型的反辐射无人机改良版都已经成熟。 它就是类似一个可以飞行的一个大型手榴弹，我们也在着眼于下一代的这个巡飞弹，所以说可能还有比较大型的也在研制当中，说不定这个选项就可以提供军种远距打击的一个选项之一。 参考二五战事对台海国土防卫，中共攻台威胁，无人机战术将占有极大比重。中科院率领无人机国家队，以最新技术为国军战力增添新利器。 请教一下创校，台版弹簧刀无人机的这个性能怎么样？ 台版弹簧刀，我们都说现在乌克兰在这里面，美国不给他弹簧刀吗？那是小型的单兵可以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无人机。然后他出去之后，所以在上空盘旋之后，然后我们新的呢，这也是无人机，有点直升机类型的样子。出去之后在上空盘旋， 是 盘旋之后，它是可以除了有视觉辨识，比如说这是一辆坦克车， 是 那它就是一个可以攻击的目标。所以我们人呢在后面不用到前线去，但是他就直接打，像乌克兰就是这样子。但是呢，更前面的就是你刚刚讲的箭翔那箭翔呢，它是反辐射飞弹，美国不是最近有一批新的吗？但是上次通你在这边有讲过那个更新的概念，那是不一样。反辐射这个概念是什么？你雷达打开之后，你有讯号出来，我就抓到你的雷达，我就知道你这边可能有一个雷达员，可能是军舰，可能是他的指挥车，可能是雷达那个在机场，然后我就打下去。但是现在全世界都会了，我雷达打开之后我把你关掉， 是 那你关掉之后你就抓不到雷达讯号嘛。但是美国新的是什么？我有美国有 AIG 一工人，就是王委员那边开过雷达锁定了，但是王委员关掉了然后移动了，但是他记得在那附近。那我们现在新的那两款呢，它呢就有的就是车载的，一辆车可以有12辆，所以它是可以快速移动，移动位置的。然后打出去之后射程1000公里，滞空5小时。所以你出去之后它可以空中转，它在空中转的时候，你这艘军舰比如说他们的辽宁号打开过， 再开 然后你关掉了，你以为你找不到，但是它第一个它有 GPS 定位，所以他记得你在这个位置出现第二个他也有视觉认知，所以就算你在重关，但是他记得在附近继续盘旋，离开直接的重磅打下去。而且他在一个防护的是什么？他会目前就上上国防部和中科院讲的，放在我们攻山的附近要保卫我们攻山的这个绝对不受攻击。然后另外一个你的飞机，你的飞弹，你的跑道，等于这是一个源头打击的一个利器。 好，那另外啊，这个立委傅昆萁国民党的立委傅昆萁今天在立法院声称，我们动员16岁到60岁的台湾人加起来总共有1470万人，这是全世界最大的部队，他们被逼着1470万人要上战场。 鬼扯淡， 他说啊，傅昆萁说全动法要把台湾变成第二个乌克兰那他说啊，男性16岁到60岁有743万人，女性有737万人。难道台湾要回到军国主义国家吗？女性没有受过什么军事训练能上战场吗？1470万人的部队，政府有多么有那么多装备吗？请问将军啊，有这回事啊？ 为什么要这样讲，知道吗？正在唱和一件事，其实不管美国还是英国都在讲一件事。如果中国由训转战几分钟，最多几分钟就打到台湾本土了。那为什么中国现在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现在只具备了第一波的打击能力。打击完之后第二波在哪里不知道。 是。 因为现在解放军还没有到达那个所谓全战备时期。他只能打第一波。可是习近平急啊，希望赶快达成目标，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你岛内在承受完第一波攻击之后你自己就乱了。所有的原来第一波真的会打那我这1000多万人就上街头抗议。我不想打仗，我反战。所以我要把政府逼下台，政府就投降了。那习近平不就不用第二波也不用第三波了吗？第一波打完就投降了，那怎么办？制造恐慌。就在全动法，我跟你讲 ,16 岁到60岁全部要打仗 包括女生 对，不分男女全部要打仗。政府就把你当炮灰啦，因为没有那么多装备啦，没有那么多军备，也没有那么多训练，你就到战场当炮灰。那如果这个着了习近平的道，我就只有第一波。第一波打进去就是什么？首战就是决战嘛。我打下去不用打啦，你自己就乱。你自己就乱，如何乱？制造恐慌。 是。 所以看人人都要打仗，紧张啊。我16岁我没有受过训，我60岁我都走不动了，我还要去打仗。那人人就去 逼迫政府去弹劾去投降， 是， 这就是一种所谓的认知作战。所以说透过报道，透过立法院把这个事情渲染开，你看先从全动法开始， 他是什么用心呢？ 哎，就是让你准备逼政府投降啊， 是 以民逼官啊， 是 让政府投降，那解放军也不用准备第二波， 嗯， 也不用准备第三波。而且我一直在讲，为什么现在英国、美国、日本都这么重视台湾， 嗯， 我讲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问题，中国想不想突破第一岛链？ 想啊， 超想、嗯、你突破第一岛链，打日本，打台湾，打菲律宾，打澳洲，怎么打？后面还有个美国，打不动嘛。最好的方法找个突破点，集中所有力量一个突破点，台湾。然后你只要第一个先孤立台湾，让你台湾美国不理你，日本讨厌你，澳洲也觉得你是没有用的东西，因为你都已经舔共了。 嗯， 这样子台湾就被孤立了，一被孤立我打你，我的内政你们都不要管，那美国就会想说，你看你不听我的，以美嘛，你怀疑我嘛，日本你仇日嘛，连我的神都给我赶回日本去了，不要了，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呢，中国打你，我告诉你刚好而已， 嗯， 你连朋友都没有，你连力量都没有，当台湾一被打破以后，中国多省力啊， 嗯， 第一岛链就瓦解啦， 嗯， 整个地缘瓦解啦，日本的东部受威胁啊，菲律宾受威胁，澳洲受威胁， 嗯， 直接威胁到关岛，那第二岛链其实 那傅昆萁不是朱立伦跟朱立伦很好吗？他不，朱立伦不是在推动亲美吗？ 哎，对，所以亲美不是亲啊， 对，他就不会得到相信。傅昆萁这一件事情哦， 嗯， 混乱社会的正确讯息，然后阻止台湾做充分的准备，很简单。现在规定兵役法是18岁以上才能当兵，那16岁以上。第二个，没有我们现在全民防卫动员法，原来。